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。 课本请翻到第二页。讲义请翻到讲义一的第十五页。增长广大。我们上次解释，一切种子心事成熟、辗转和合、增长广大的增长广大，其中增长的分位有胎藏八位与通向八位两种。我们已经依杂集论与一切事地论解说了胎藏八位。现在继续依大唐三藏来讲解胎藏八位，请看讲义一的第十五页第十七行。大唐三藏云：杰罗兰，此云和合；俄不谈，此云包；毕师，此云凝血；剑南，此云坚厚；波罗奢趋，此云脂分；波罗，此云分；奢趋，此云脂。唐朝的玄奘法师翻译杰罗兰为和合，就是父精母血与世和合的意思。俄不谈翻为胞，就是胞胎的意思。毕师翻作凝血，是凝结的血肉的意思。剑南翻作坚厚，是肉团坚固厚实的意思。波罗奢趋的波罗翻作分，奢趋翻作支，合称支分。有头、手、脚、肢体的部分从肉团里面显现出相貌来，就叫做波罗奢趋。真谛三藏云：本世与父母遗体和合，名为受身，于胎藏中略有五位。真谛法师说，一俗世与父精母血和合，称名为受身。受身以后，在母胎中大略有五位。一者，科罗罗翻作宁华，是与父母精血和合，如薄落，即植为根，尔时名为初受身。第一位称名为科罗罗，翻译为宁华，是凝结滑润的意思。一俗世与父精母血和合，就如同稀薄的乳酪一样，有譬喻说，就好像蜂蜜跟乳酪合合成一体的样子。有情就只此为根生，因此称名为初期的七日受身。二者，第二七日名俄呼陀，翻为胎结，时有一胎结在凝华中，如凝酥在白落乳中。第二位是入胎后第二个七日，称名为俄呼陀，翻译为胎结，在稀薄的凝华中开始有一个比较浓厚的胎胞凝结出现，就如同从牛乳来做酥油，在稀薄的白落乳中慢慢的有凝结的生酥出现的样子。三者，第三七日名毕师， 翻为肉团，男则上阔下狭，女则下阔上狭，肉油稍软。第三位是入胎后第三个七日，称名为毕师，是肉团的意思。如果怀的是男性，则肉团是上面宽阔，下面狭窄；如果是女性，则上面狭窄，下面宽阔。在这个时候，肉团仍然小，而且非常的柔软。四者第四七日，名为加诃那，翻为坚实。尔时肉团始坚强。第四位是入胎后第四个七日，称名为加诃那，是坚实的意思。在这个时候，肉团开始坚硬强壮。五者第五七日名比罗舍区，翻为知之。尔时时有头足手脚等相貌，方有夜风吹破，开九孔生大苦兽，伺候已去，则有筋肉骨法爪等。第五位是入胎后第五个七日，称名为比罗舍区，翻译为知之。在这段时间开始有头与四肢以及手脚等相貌出现。由于业力使令风大吹肉团，就有眼耳鼻口大小便道九孔开通，而身根开始有大骨兽。从此以后，又有筋脉血肉骨节发毛爪指等相出现。梁社论书第五卷说，以上是真谛翻译的社大圣论释第五卷所说。我查了一下，没有发现第五卷有这一段文。问：杰罗兰等八位今几许时方得圆满？提问说，有情入胎以后，经过杰罗兰等胎藏八位，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圆满出生呢？答：如《一切论》第二卷说，比云：又于胎中经三十八七日，此之胎藏一切之分，皆系具足。从此以后，复经四日，方乃出生。如伯伽梵于《入胎经》广说。回答说，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第二卷有解答。论文说，有情在母胎中经过三十八个七日，也就是266日。胎儿在母胎中，头、身、手、脚的一切肢节部分都完全增长具足了，以后又经过了四日才出生，所以总共是270日。如果以30日为一个月，就是九个月，如佛在《入胎经》中有详细的说明。此说即满足者，或经九月，或复过此。胎儿在胎中经过九个月，或者是超过九个月才出生，就称为即满足者。若经八月，此云圆满，非即圆满。胎儿如果在母胎中经过八个月就出生了，称为圆满，可是呢，不是即圆满。若经七月、六月不明圆满，或复缺减， 如果胎儿经过七个月或六个月就早产出生了，就称为缺减者，不能称为圆满。好，缺减者就是未完全发育的意思。五王经云，云何生苦？在佛说五王经中说明什么是出生之苦。人死之时，不知精神去向何道，未知生处，普受中阴之行。查 Cβ 的五王经，未知生处是未得生处。有情死亡之时，不知道下一期的生命体会到六道中的哪一道去受生，也不知道会在何处受生。在没有得到受生时，有情就以中阴身的形态生存。至于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来受胎。中阴身在三个七日中就等待父精母血和合，同时投生母胎。有的经论说是七七日，那么大部分的三七日就会投胎。一七日如薄络，第一个七日生根如稀薄的乳络，就是杰罗兰位，或称为科罗罗位。二七日如稠络，第二个七日生如浓稠的乳络，就是额布檀位，或称为额布陀。三七日如凝酥，第三个七日身体如凝固的生酥，就是毕湿位。四七日如肉团，第四个七日身如肉团，就是剑南位，或称为迦赫那。五包成熟，巧风入腹，吹其身体，六情开张。第五个七日胎包成熟，这时风大在母腹中吹有情的身体，于是肉团就开始有头手脚等枝节升起，渐渐的六根也开始生长。六情就是六根的旧的翻译。在母腹中，身脏之下，手脏之上，有情存身在母亲的腹中的身脏之下，手脏之上。根据《正法念处经》第六及第七卷说，身脏指的是胃及大小肠，手脏就是指直肠。母蛋一杯热食，灌其身体，如入藿汤。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吃一杯热的食物，食物在胃肠中消化，热度就会影响胎儿的身体，胎儿就感觉如同进入成了热汤的大铁锅中。母饮一杯冷水，亦如寒冰切体。母亲喝一杯冷水，胎儿就感觉如同寒冰割切身体。母饱之时，或坐身体痛不可言。母亲吃饱时，胃肠中充满了食物，就压迫胎儿，使令胎儿感觉非常的疼痛。母饥之时，腹中寥寥，亦如倒悬，受苦无量。母亲饥饿，腹中空空，胎儿就如同倒吊在空中，受到许多的痛苦。至其满月，欲生之时，头向产门，俱如两石峡山。胎儿在母腹中经过九个月满足要出生的时候， 胎儿的头就像母亲的阴门产出，阴门就如同两座石山挟住胎儿。育生之时，母为腹部，生产的时候，母亲的身体遭受到极大的危险，父亲也在旁边担心恐怖。生堕草上，身体细软，草触其身，如履刀刃。胎儿出生以后，放置在草上，婴儿的身体非常的细嫩柔软，草与身体相接触的时候，就如同踏在刀刃一样。忽然失声大呼，此事大苦，婴儿就大声的啼哭呼嚎，说此生是大苦。又大吉经二十五云，查 C 贝塔是在大吉经的第二十四卷。云何名为观于生苦？怎么样观察生苦呢？从业因缘，父母和合，出受异世，歌罗罗时，其身犹如亭立子许，是时未有入出气息。由于友情业力因缘成熟了，在父亲母姐和合时，亦熟亦识，最初受身就是哥罗罗时。友情的身体此时如野草籽大小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呼吸气息。乃至云哥罗罗时住六七日，大吉经文在此有一段略去，所以说乃至云从初受身经过六个七日，这一段十日就称名为哥罗罗。六七日转名俄弗陀，是时形色犹如小枣，经过第六个七日就转换名称为俄弗陀，此时身体的形状如同小粒的枣子。住七七日转名迦那，是时形色如胡桃壳，在第七个七日以后就转名称为迦那，这时候身体的形状就如同胡桃壳。住八七日转名毗湿，形色由频婆罗果，是时身边有五包出，为头手脚。经过第八个七日就名为毗湿，形状如同频婆罗果，这个时候身体有五个小包出现，就是头与手脚四肢。十三七日时有复相，查 C 贝塔十三是十二，复相是长相。经过十三个七日，身体有腹部的肠子出现。二十七日男女更别，二十个七日就有了男根女根的差别。二十一七日始生骨节，第二十一个七日的时候骨节就出现了。乃至三十六七日其身具足血肉薄根，到了三十六个七日，胎儿身上就具足了血肉毛发及骨根。三十八七日具足身枝，到了三十八个七日，身体的枝节都具足了。四日夜住在胎中臭秽之处，尔时还忆本身之事。最后四个日夜是住在母胎中的臭秽处，此时胎儿能忆念自己过去生的事迹，忆以愁苦，作诗念言：若我出胎， 当修善法，愿后更莫生如是处，修不放逸，远离受生。胎儿回忆了自己在生死轮回苦以后，心中生起了愁苦，于是心中念说，我出胎以后要修善法，但愿不要再生于三界之处，我要不放逸地修出离法，不再受生死之苦。始出母胎，尔时举身受破作苦，外风触手生意复受弱。查 C 贝塔最后一句应该是外风触身亦复受苦。一开始从母胎出生，全身便受到逼迫苦，外面的风吹到婴儿的身上，就会感受到苦痛。身处至地，以水磨洗，复受大苦，犹如地狱。尔时还师亦宿命室。婴儿落地以后，外人用水来摩擦洗净，婴儿的身体便觉受到如地狱般的极大的苦楚，并且此时失去了意念过去生事迹的能力，生意富有老病死随逐不舍，据说如彼。出生以后还有老病死苦随逐余生，不想舍离，据如大集经所说。若广分别，如解脱道论第七卷及入胎经谈。如果要详细说明胎藏八位，还可以参考解脱道论第七卷与佛说入胎经。二，通向八位者，如瑜伽第二云，云何八位？位处胎位、出生位、婴儿位、童子位、少年位、中年位、老年位、冒熟位。第二种分位是通向八位，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卷提问说，什么是有情一期生命的八种分位呢？回答说，就是处胎位乃至冒熟位等八位。处胎位者为杰罗兰等。第一处胎位就是前面所说的杰罗兰等胎藏八位。出生位者为从此以后乃至冒熟。第二出生位就是从母胎出生以后一直到70岁以上的冒熟位。婴儿位者为乃至未能游行嬉戏。第三婴儿位是出胎以后一直到未能自己走路游戏。童子位者未能为比试。第四童子位是自己能够走路游行嬉戏。少年位者未能受用欲成乃至30。第五少年位是懂得享受五欲一直到30岁。中年位者位从此位乃至50。第六中年位是从30至50岁共20年。老年位者位从此位乃至70。第七老年位是从50至70岁，也是20年。从此以上名冒熟位。第八冒熟位就是70岁以上一直到死亡为止。在这以上呢就说明了受生分位差别。请看下面的经文。一二直受， 子二一种子是广变受身差别分成两颗，这是第二颗。丑二名种一二之受，说明种子是也一指两种之受，又分成三颗，这是第一颗。淫一标章举数，标举有两种之受，一二之受，前面丑一，一种子是广变受身差别，说明了一种子是而有根生生起，并且增长广大。现在丑二这一颗，说明种子是也一色根等，并且直受色根等，所以说一二直受。一者有色诸根即所依直受，二者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直受。丑二名种一二直受分成三颗，这是第二颗。名二依数列名，列举两种直受的名称。一者有色诸根即所依直受，这是第一种直受。有色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五近色根，所依是指五根的浮根尘。直受在眼培法师的解生密经语体是说，直受有三义，一是摄为自体，二是时令不坏，三是能生觉受。一切种子心事如果没有有色诸根及其所依的浮根尘，就没有依托处。而有色诸根及所依的浮根尘，如果没有一切种子心事执持，就成为死尸，会开始腐烂。所以一切种子心事与有色诸根及所依的浮根尘是互相依持而存在的。二，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直受，这是第二种直受。瑜伽师地论定义五事是一相，二名，三分别，四真如，五正智。经文此处说相名分别是就有漏法解说，因为正智与真如是设属于不漏法。相是由因缘所生起的各种差别不同的有为法相，这些有为法相是假立名言的所依处。名是依止于有为法相假立的名言来全表这些法相。法相本来是没有名字的，名字是假立增益而有的，所以名字又称为增语。分别是有漏心心所法在相与名的思虑分别。言说细论是说有漏的相名分别言说并不符合真理，所以名为言说细论。习气就是种子的异名，有为诸法现行时又熏习一切种子心事成为种子，等待因缘具足以后，种子又能升起现行诸法，这种子就是习气。一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而有一切种子心事， 而一切种子心事又直藏种子，使令不失坏，所以这也是一种直受。我们看讲义一的第十项，是很直受。为受生位有一熟事，直受二种为所缘境。有情得到一其生命体时，便有一熟事，也就是一切种子心事，直受二种为事的所缘境。一者，直受五根即彼所依，色香味触为所依止。第一种直受是五净色根，以及五根所依的色香味触四维为一俗世的依止。五根所依的福根尘是由色香味触所组成，因为不离五根，所以也为一俗世所直受。而气世间法虽然也是由色香味触四维组成，但是远离了根身，所以就不属于直受了。二者，直相名分别三法习气为所缘境，除无漏种非所缘故。第二种直受是由有漏相名分别三法熏习成的种子，这些种子是一熟识的所缘境，因为一熟识本身是杂染法，不能缘无漏种子，所以无漏种子就不包含在第二种直受中。此所摄受皆是所缘，这两种直受都是一熟识的所缘境。是故于且五十一云，未若略说阿赖耶识，由于二种所缘境转，一有了别内直受故，二有了别外无分别气象故。在于且师地论第五十一卷说，大略而说，阿赖耶识能了别两种所缘境。第一种是了别内在、根身、种子两种直受为所缘境。第二种是了别外在的气世间为所缘境。阿赖耶识是由善恶业招感的异熟果报主，所以名为异熟识。了别内执受者，未能了别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习气，及诸色根根所依处，此于有色界。若在无色，为习气执受了别。好，先解说阿赖耶识了别内执受，未能了别。阿赖耶识是能了别。所了别就是种子与根身二种执受，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习气，这是第一种执受，习气就是种子。意识周遍嫉妒一切法，生起了颠倒的妄执相，就是遍计所执自性。此时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为有漏种子，此种子是由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为因熏习而成的，所以名为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习气。这个种子成熟以后升起的法叫什么？ 叫依他起，不是叫遍计所知自信。它是被遍计所知自信熏成的种子，升起的法叫依他起。因为是杂染的依他起，所以又升起了遍计所知，然后又熏成种子。那种子再升起法，又叫做依他起。所以不要说遍计所知自信有种子，遍计所知自信是没有种子的。阿赖耶识执持此有漏种子，并以种子为所缘境，所以说为执受。即诸色根根所依处，这是第二种执受。五尽色根及根所依的福根尘，由于阿赖耶识执持而不烂坏，所以也为阿赖耶识之所执受。此于有色界、欲界及色界的有形，有尽色根及福根尘，所以有此二种执受。若在无色，为习气执受了别。无色界有情，没有色身，所以没有诸色根及所依处执受，只有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习气执受。这两种执受都是有情内身所摄，所以称为内执受，又都是阿赖耶识的所缘境，所以是阿赖耶识所了别。了别外无分别气象者，为能了别依止缘内执受阿赖耶识故，于一切时无有间断气世间相。再解说阿赖耶识了别外无分别气象。阿赖耶识是能了别，外气世间相是所了别。阿赖耶识虽缘气世间相为境，但是并不执受它，所以说气世间相为外。气世间由居住的有情共业所感，形象相似，所以说是无分别。外气世间是由有情阿赖耶识内执受的共相种子所生，所以说外气世间依止缘内执受阿赖耶识。又阿赖耶识得到一其异熟生命果报体的时候，于一切时气世间相会相续现行而没有间断。譬如灯焰生时，内执高柱，外发光明，如是阿赖耶识缘内执受缘外气相升起道理应知一耳。好，现在举例说明，灯焰就比喻阿赖耶识，高柱就比喻两种内执受，光明比喻气世间。当灯焰升起时，就是比喻阿赖耶识升起时，内执高柱比喻阿赖耶识依内二种执受，外发光明就比喻阿赖耶识为缘升起外气世间。阿赖耶识与根生种子气世间升起的道理，应知即如焰柱焚烧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又成为是第二卷云，赖耶所缘有其三种：一气世间，二有漏种，三有根生。在成为是论第二卷说，阿赖耶识了别的所缘境界包含了一有情所依处所的气世间，以及二种执受，就是二相名分别习气的有漏种子，与三五尽色根及根依处的 有根深。阿赖耶识因缘力故，自体生时，内变为种，即有根深，外变为气，即以所变为自所缘，形象障之而得起故，广如彼说。论文又说，阿赖耶识由亲因缘以及助缘的力量，当阿赖耶识自体升起现行时，于内变现种子及有根生二种植受，于外变现为非植受的气世间，并且即以所变的种子有根生及气世间为亦熟识自识的所缘境，也就是所缘缘。赖耶能缘的见分形象，就依仗着所缘的相分而得以升起。好，详细的说明可以去参考论文。此中所说植受意者，是能植受，植受五根，即彼所依，令不损坏，为自所依，摄受种子，为自所有，亦名所依。此解生密经所说的一二植受，其中植受一词的意义是能植受的意思。阿赖耶识能够植受五净色根，即净色根所依的福根尘，使令他们不损坏，而为自亦熟识的所依托处。又阿赖耶识能够摄受种子为自所有而不失坏，依止这些种子而有一切种子心事，所以也名为所依。然此执受诸教不同。执受在教典中有不同的说法。俱舍第二云，十八戒中九无执受，彼曰一意是执受故。在俱舍论第二卷说，在十八戒中有九戒是无执受，九戒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世界，以及一根界、法界及身界。六世界与一根界是心王，法界的一部分是指心所。心王与心所是能执受者，所以不为其他法所执受，因此说为无执受。法界其余的部分，譬如不相应刑法等，因为不是色法，所以也无执受。身界不属于有情的根身，所以无执受。或者可以说，气世间所发的声音是无执受，有情根身所发的声音是有执受的。彼曰一意是执受故，俱舍论此处是曰为他所执受这一个意义来解释执受一词。又彼云有执受，此言何意？心心所法共所执时，设为一处名有执受，损益辗转更相随故，乃至广说。彼俱舍论下面的论文又说，这里所说的有执受是什么意思呢？回答说，心心所法共所执持，设为一处名有执受，就是心王与心所法共同执持五色根及福根尘， 摄持为生命的一指处，所以就名为有执受。有情的根深，一定要有心所法执持，才不会烂坏，而能够生存。并且心所法也要摄持根深为寄托的所依处，损益辗转更相随故。心所法与有色根深互相之间的关系密切，如果有色根深失坏，就会影响到心所法，譬如眼根受损，眼识的作用也会受损，眼根强健，眼识的作用也会强盛。同时如果心所法受到损益，也会影响有色根深的损益，譬如我们心情的好坏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，乃至广说。论文中呢还有很多详细的说明。正理第四有三师释，在顺正理论第四卷有三种说法来解释执受一词。一，同俱舍。正理释云，若尔色等即因一向名无执受，心所法不依彼故，非根性故，故尔色等若不离根，虽非所依，而是心等之所侵附，故无此失。金陵科金处版是故无此失，大正藏版是故无有失，意思相同。第一种说法与俱舍论所说相同，顺正理论又解释说，如果按俱舍论说，心所法共所执持，设为一处名有执受，则色香味触四维所成的浮根尘就应该名为无执受了，因为心所法的所依处是净色根而不是浮根尘，并且浮根尘也不是净色根的自体性。回答说，不应该做这样的解说。色等四法的浮根尘虽然它不是净色根的自体，但是浮根尘并不离开净色根。虽然浮根尘不能作为心所法的所依处，可是它仍然能作为心所法所依净色根的侵附一处，所以也说它们是侵附一处。因此说浮根尘也有执受，并没有过失。二，毗婆沙师说，若诸色法逼迫断坏，便能生苦，与此相违，即能生乐，是己身摄名有执受。第二种说法是毗婆沙论师所说的，如果与此色法有逼迫断坏等苦处的因缘，便会生起苦受。相反的，有了饶益此色法的乐处因缘，便会生起乐受。执此能生苦乐觉受的色法，是己身所摄受，就名为有执受。三，有余师说，若诸有情执为自体，一切实处方便防护，乃至广说。另外有其余的论师的第三种说法是说，有情执此色法以为自体，一切时一切处会以各种的方便来防护自体不被恶因缘所损坏，这就名为有执受。 若尔因为迄今所说，故迄今云：若于是处，是所执藏，是所随摄，名有执受。啊，提出难闻说，依顺正理论的有执受三种解释，就应该违背了佛在经中所说的教法。因为佛曾经在经中说，若于是处，是所执藏。好，执藏就是有我爱的意思。如果心于诸色法生起了我爱，执为己有，叫做若于是处，是所执藏。若于是处，是所随摄。如果心于诸色法随顺生起了我见，执为己有，由此我爱及我见执为己有，就名为有执受。这是经中说的，这经中所说的教法与顺正理论的教法并不相同，所以说是论与经为。虽有是说而不相违。有执受法略有二种，一者有爱即有生见，执为己有，名有执受，若尽至生，即便断灭。二者唯因能生苦乐，至波涅盘，随转不舍，是为经论各具一义。回答说，虽然迄今的说法跟顺正理论的说法不同，但是经论并没有相违反。有执受法的意义大略可以分成两种。第一种说，有执受法是对法生起了我爱，或者是生起了我见，执持为己身所摄，就称名为有执受。因为是由爱见烦恼所生起，所以当无分别尽智生起时，断灭了烦恼，有执受法也就断灭了。第二种有执受法是因为能够生起苦受与乐受，称名为有执受。有情只要有一属果报体存在，即使烦恼已经断尽，仍然会有苦受与乐受，所以一直到入涅盘，此执受都会随转不舍。譬如说证得有余一涅盘的圣者，仍然有一属果报体在，所以他还是会有苦受与乐受，因此还是属于有执受。而迄今是依第一义说有执受，论文是依第二义说有执受，所以经与论并没有相违背。解云：经曰有爱生见，执为己有，名有执受。论有三事，初师亦说执为一处，次师亦说能生苦乐，后师亦说执为自体，并符本论。己身所摄，名有执受，即当为因生苦乐意。然第二师为生苦乐，初后两师兼取于意。好，圆澄书解释说，迄今是从有我爱我见而执为己有，说明有执受。顺正理论有三种解说。好，第一师是从心心说法执持诸色法设为依托处，说明为有执受。第二师是从诸色法受逼迫生苦，受饶益生乐，说明有执受。第三师从有情执此色法为自体，方便防护，说明有执受。好，这三种说法都符合论中所说，摄持诸色法为己身而能生苦乐受，名为有执受的定义。可是其中第二师义只有唯因能生苦乐受的定义， 而第一师与第三师不只有唯因能生苦肉受的定义，还有其余的意义。第一师还有执为一处意，第三师还有执为自体意。经论何说总有次世，据说如彼。从以上契经与圣真理论所说总和对有执受，可以有四种说法。详细的解说可以去参考圣真理论。说一毗婆沙第148，执受纳习六教不同，恐烦不数。纳习一词就是部类的意思，将相同的义理归类于一处，纳受止习的意思。将解说执受的义理归类于一处，纳受止习，就称为执受纳习。经查毗婆沙论第148卷并没有执受纳习之意，而137卷以下直到141卷是解说种种的执受纳习，所以解说甚长，在这里就不再引用了。经一大圣三说不同，在大圣中解说执受有三种不同的说法，或有违约生苦乐故名为执受。古籍论云，五色界全，四界一分，名有执受。既不说生，故知违约生苦乐，故名执受也。第一种说法是指约能生苦乐受而称名为执受。下面引用集论第三卷的论文作为证明。论中的原文是：无有色界处全，即四一分是执受。五色界全是眼耳鼻舌身五净色根全部。四界一分是色香味触不离净色根的浮根尘这一部分，这二者称名为有执受。在论文中没有说身界，就可以知道此处执受是约能生苦受与乐受的定义而说的。或有违约设为自体，名有执受。如余且51等云：若无第八，一指执受不可得故。第二种说法是指约设受为自体，称名为有执受。下面引用余且师地论来作证。在第51卷论文说：若无第八，一指执受不可得故。查瑜伽师地论的原文是应该是：若离阿赖耶识，一指执受不应道理。这一段论文是要证明有第八阿赖耶识的存在。这里所说的一指执受是指有色诸根与所依浮根尘执受，因为有阿赖耶识执受的力量，所以有情的有色诸根与所依的浮根尘在一期生命中不会烂坏。譬如有情在闷觉等无心位，前六世都不活动，可是根生不会烂坏。但是有情一死亡，前六世也不活动了，可是根生就开始腐败烂坏。由此可知，在无心位一定有阿赖耶识执受根生，使令根生不坏，因此知道有阿赖耶识的存在。阿赖耶识执受有色诸根及所依，就是约设为自体，名有执受。 又五十六云：五直受非直受，属于一相非直受。查第五十六卷原文是：五直受，五直受非直受，属于一相非直受。五直受是指眼耳鼻舌身五根界是有直受的。五直受非直受是说色声香味触五尘界不离近色根者是有直受，但是如果远离了有情的根身，他们就成为无直受。所以此五戒是五直受非直受，所于一相非直受。所于是指意戒、法戒、六世戒，不是色类，所以是非直受。准此等文，唯曰设为自体，名直受也。按照上面瑜伽师地论论文，都是指曰设受为自体而说明有直受。或有通曰二义以名直受，大圣经论中也有共通一曰生苦乐与曰设为自体二义说明有直受。如五十三云：是直不直者，若是一直，名直受色。此复云何？为事所托，安为事同，和和生长。又此为一，能生诸受，与此相违，非直受色。查瑜伽论文，非直受色应该是非直受色。如五十三云：是直不直者，在第五十三卷论文说明六种色蕴差别，其中一种是从是否直受色来说明色蕴的差别。若是一直，名直受色。如果有心事依托直受的色蕴，就名为直受色。此复云何？好，再详细的解说此直受色。为事所托，安为事同，和和生长。这是曰设为自体意，说明直受色。是依托于色蕴，由于是的依托力，使令色不烂坏。色有损益，是也有损益。所以说安为视同。是与揭罗兰色和合，并增长广大，使和合生长。又此为一，能生诸受。这是曰生苦乐受益，说明直受色。若由是依直五净色根与福根尘，能生苦乐受，名为直受色。这是通曰设为自体与生苦乐受二义，名为直受色。与此相违，非直受色。好，气世间色不具以上二义，所以是非直受色。优于邪论第一百云：直受法者，为色法为心心所执持，由托彼故，心心所转，安为视同。同安为者，由心心所认识力故，其色不断不坏不烂。即由如是所执受色，或时衰损，或时摄益，其心心所亦随损益，与此相违，名非执受。又在瑜伽师地论第一百卷建立直受法与非直受法的差别。论文安立直受法说：有情根生色法被心心所法执持，又由于心心所法依托于彼根生色法， 心心所法才能活动，并且心心所法与根深色法安为共同。安为共同就是说，由于心心所法依托于根深，便对根深有认识的力量，使令根深色法不断灭、不败坏、不腐烂。如此有情生命便能相续不断，并且心心所法支持的根深色法如果变得衰弱或受到损害，心心所法也会衰弱受损。如果根深色法得到保养增益，心心所法也会增益，这根深色法便是直受法，与以上定义相违背的就名为非直受法。今此经中说直受者且依二义。一者，赖耶直根一处为自所依；二者，直实种子为自所设。好，现在解深密经依二义说明直受。第一义是阿赖耶识直受无净色根及所依福根尘为自是所依托处。第二义是一切种子心识直实种子为自是所设藏。好，具如诸论。以上所引诸论所说，详细说明可以参考诸论的原文。所以以上是说明两种直受。看下面的经文。有色界中具二直受，无色界中不具二种。丑二名种一二直受分成三科，这是第三科淫三，曰界分别。从有色界与无色界分别两种直受。有色界中具二直受，有色身的欲界与色界具足两种直受，无色界中不具二种。无色界有情，没有色身，所以不具有色诸根及所依直受，唯有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直受。请看讲义一的第十一项。一大圣中无色界中无眼耳等十种色界，非如摩诃僧祇部说具十色及五识身。好，依照大圣中义，无色界有情，唯有心识活动，没有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十色界，与小圣的大众部宗义不同。大众部宗义说无色界的有情具有维系的十种色界，因为所有色维系，所以名为无色界，是没有粗色的意思。既然具有维系的色根与沉静，当然就会有眼耳鼻舌身五识身。而本业经无色诸天来入会中，法华经中闻有顶香，如是等闻皆依法处所设色说。好，在菩萨本业经中说有无色界的天人来参加法会，又在法华经中说闻到有顶香，有顶就是三有之顶的意思，就是指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。香是色法，所以说闻到有顶香就代表无色界有色。还有人王经说佛作宝莲花至非想非非想天，无色界与无量香花。那么佛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无色界与无量的香花来迎接佛，香花也是色法。在经论中又说舍利佛尊者入灭的时候无色界泪下，眼泪也是色法。在这些经论中说的无色界有色法，并不是指十色界的色法， 而是法处所设的定果色，是由神通变现而来。一切种子心事就到此解说完毕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。广慧，此事亦名阿陀那事。何以故？有此事余生随逐直持故。人一名第八众名差别分成四颗，这是第二颗鬼二，是阿陀罗氏。广慧，佛称菩萨名。此事亦名阿陀罗氏，此一切种子心事又有一名称为阿陀罗氏。何以故？为什么称名为阿陀罗氏呢？由此事余生随逐直持故。生是指有情的根深，有情根深在什么地方，此事就随逐根深所在处来直持根深，使令根深不是坏，有情生命便能相续。所以阿陀罗就是直持的意思。请看讲义二的第一项。梵云阿陀罗，此梵名直持。梵语音译是阿陀罗，由玄奘法师新译为直持。隋朝净隐寺慧远法师著作《大圣一章》卷三说，阿陀罗氏字体是无名痴暗心，所以又称名为无解。解就是智慧的意思，无解就是无明痴暗心。又因为此事执着我，又执着一切虚妄相，所以此事又名为执事。真谛也说第七阿陀罗氏名为执事，因为他以烦恼为自体，常有执着的缘故。印顺法师在《摄大圣论讲记》中说，阿陀罗应该译为取，取是摄取其他属于自己，所以有摄取他为自体以及执取不失，也就是执持的意思。因为阿陀罗氏的作用不同，所以后来就建立了执持、执取与执受三义。为有此事随逐余生，执受色根令不失坏，故说此事名为执持。不论有情根深在欲界、在色界何处受报，此事皆随逐不舍。此事作用是执受眼耳鼻舌身五色根，使令在一其生命中能生觉受，并且能够相续存在而不失去、不烂坏。因此作用，此事名为执持。一摄大圣有其二义是阿陀罗：一、执受色根并不坏故；二、执受自体取彼生故。如彼第一聚广分别。好，在摄大圣论依二种义解释阿陀罗氏的名字。一、执受色根令不坏故。第一义与解生密经义理相同。在有情一其生命中，由于阿陀罗氏的执持，有情五色根与福根尘能够相续的存在，升起觉受而不会烂坏。二、执受自体取彼生故。第二义是说，有情前一期生命结束，终有投生，后一期生命相续结生时，阿陀罗氏即摄取彼父精母血的杰罗兰和合，而开始新一期生命体，所以 在一期生命中继续植受此生命体自体，直到命终。详细解说可以参考社论第一卷文。一成为是，具有三义，故第三云：以能直持诸法种子，即能直受色根一处，亦能直取结身相续，故说此事名阿陀罗。好，在成为是论中以三种义来解说阿陀罗是。在第三卷论文说：以能直持诸法种子，这是第一义。阿陀罗是能直持杂染诸法熏习所成的种子，使令不散失，这个是直持义。即能直受色根一处，这是第二义。阿陀罗是能够直受有情五境色根及根一处的福根尘，使令一其生命中不失坏，这是直受义。亦能直取结身相续，这是第三义。在结身相续时，阿陀罗是能够直取父精母血的结罗兰为自体和合，使令生命相续不断，这是直取义。故说此事名阿陀罗。由此直持、直受与直取三义，所以称名为阿陀罗是。此当二论所说直受，此解生密经所说由此事余生随逐直持，故名阿陀罗是。与摄大圣论、成为是论所说的直受色根并不坏，故名阿陀罗是的意思相当。今天就讲解到这里。有没有问题？ 喂，师父阿弥陀佛。今天听这堂课，就以前有念过那个《楞严经》，那个南陀。就那段事情，跟佛那么有提出真心的一场论辩，也很精彩。然后就感觉说好像在3000年前他们也是在讨论这个议题，就是总是说到底这一切的问题是究竟在什么地方。那可是就是说我们也一直想要去讨论这个问题，可是就是说世尊说的这么清楚，感觉跟我们想的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去感受到，就只能说在文义上去理解。那只能说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，到最后就是说，虽然我们有这种执着，但是这种执着也不是我们一时二刻我们能够理解，但是确定是有的。那我不晓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下去，就是说，是不是我们在这样子的方式当中来建立起我们修行的次第，这样？ 理解是不是一种觉受？如果理解是一种觉受的话，那就不是没有觉受了，对吧？我们的次第很简单，就是先从文法开始。多闻熏习为因嘛，从多闻熏习以后，在阿赖耶识中就熏成了闻慧的种子。闻慧的种子现行，那就是闻慧。那我们具有了闻慧以后，就利用我们的闻慧来做如理思维， 就可以成就思慧。那有了闻思慧以后，在禅定中来观察闻思慧所得的结果，就可以成就修慧。那闻思修慧练习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就可以引发我们的根本无分别智，圆念真如，就成为圣人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从凡夫到圣位的次第。那成为圣人以后，我们继续修到位，最后把二障都灭除了，就能够成佛。次第就是这样。只是我们因为无始以来的熏习，对于世间法的虚妄分别难以忘怀，所以要我们去依着文慧来如理思维也是有困难的。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喜欢做善事，喜欢为善。那不可以说不对，但是也就把修学圣道的时间分散了。在大海中有一种鸟叫精卫，它会衔石头去填大海。我们的烦恼就像大海一样，衔了一粒文慧的小石头丢到大海里，可能还激不起一个波浪。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有做到什么事情，好像没有所得到什么。但是这个并不是没有得到什么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细。色大三论说，你闻熏习的种子就有四种功能嘛，它可以让你未来见佛闻法，能够障碍你到恶道，还有另外两种功能，那个还可以服一些烦恼，也能做烦恼对治。所以它不是没有功能，只是因为功能甚微，所以我们感觉不到，我们的心粗感觉不到。其实是有功能的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古人对我们总是有过多的期望，所以一直在跟我们说，你好像你不怎么做你就不对，不怎么做就不对，晋升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，他都不跟我们说，你好不容易累积了一点点种子了，你很不错了，都没有用鼓励的方法。所以我们看同样一杯水，你可以从两个方面看，一个是半杯水的时候已经满一半了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半杯水就只有一半，还有一半是空的，你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。那把我们比喻成一个杯子的话，其实我们已经不错了，已经有一些圣道种子在里面了嘛，拿来也是中了嘛，那已经不错了。那我硬是要说你这个电影种子什么都不算，那也不对了。所以从 从光明里面来看，你现在有了种子，未来就能成佛吗？对，从这一点来看，不是很好吗？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责备，啊，但是呢，也不能完全不责备自己，比较容易放逸嘛。那在现阶段我们来讲的话，就是在文会上面不停的多闻熏习。但是说实在的，我们的耳根实在是不够力，听过去很快就会忘掉，所以说不如听不如写，写不如说。你听了以后，你把它做一个笔记写下来，印象就会深一点。你写下来以后呢，你记住以后呢，你去为别人说一说，你印象就会深一点，就会累积这个资粮了，然后就会增进，就很好了。如果要你现在就放弃一切，我看也很难嘛，大家也都很难，对吧？出家的生活，哎，你要享受大海真是不容易，哎，出家的生活。那在现阶段的话，出家的生活，你要找一个合适的道场修行也不容易，大部分道场都去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去了。就是一群人家里失火了，然后提了水桶到别人家去救火，都在做这样的事业，啊，从来都没有反省说，哎，我自己家里才失火，赶快把我家救了。那自己家中失火都不知道要救，去救别人家的火，好像不太得力吧。所以还是多多听闻，闻熏习是最重要的现阶段，多闻熏习，熏成种子在你阿赖耶识中，它就有力量，就有力量。所以你必须自己提醒自己，经常的闻熏习。那如理作业也算是闻熏习中的部分啊。有时间静坐一下，在静坐以后，再深入的思维一下法义，会更有力量。我们上一次讲了第一次，上次讲了观察依他起，上次讲了观察边际所知，这一次回去你就观察缘成实，还早嘞，观察。依他起跟边际所知不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外面的这些法啊，我们的根生气界这些法，我们所想那个心跟心所法，这些法并不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那么回事。外面法是依他起，是依着因缘而变现的。你心里想的是遍机所知自信，是你想的呢，想的事情，两者不是同一回事。你要观察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。所以你今天会遭受到什么事，什么样的事情，跟你心里想的永远是什么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的。就算你想的是一样，也不是什么，也不代表依他起就是边际所知的。所以你要观察这两者不同。那我们的边际所知自信是怎么来的？上次讲了，就是你的意识在名句文上面去思维去分别。他讲今天讲了相名分别。这个就是遍计所知自信，当然思维佛法另外说，就是思维世间的事情就是遍计所知自信。那请问是谁在思维这些事情？ 我刚刚有提到是什么？是意识，是不是？是意识在思维。那这个名句文是意识所变现出来的，是自己的所缘境嘛，对吧？自变自缘嘛，对吧？所以名句文也是你的意识安立出来、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名句文也是什么？是事所变现嘛，对吧？所以也是事吧，就是相分了，相分事了。那能分别的意识是见分事，所以能分别的意识在名句文上面分别，其实就只有什么见相二分，都是事嘛。所以有没有离开事有另外的字体出现？没有啊，因为都是你的心在你心里变现的名句文上面分别嘛，所以离开了事没有另外一法出现嘛，都是你的心在分别嘛，所以是什么为事了啊？没有另外一法出现是什么无意了，对吧？所以是不是为事无意？所以你的分别是离不开心的，你的心要不分别就没有什么，没有遍计所知之心。你的心一分别，这个时候是依他体之心，你的心在分别。可是你认为你分别的是什么？是真实的话，真实的法，是实相，就变成了遍计所知之心。对，所以遍计所知之心跟什么依他体的自信的字体是不相合的，不相称合的。好，所以这是回去就观察，我心里的分别并不就是依他体自信。依他体自信是缘起法，我碰到的这些境界不经过分别的都是依他体自信。然后我心里一分别，意识一分别，在语言文字上一分别就变成了遍计所知自性，而这两种自性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同一个。所以心里分别的那个遍计所知自性的实我实法是没有体性的，有体性的是你心中的分别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说遍计所知自性是没有种子的，因为种子所生的法，我们上次讲过叫什么法？前两周讲过，是实法，是实法。而遍计所知之性是假法，假法是没有什么，没有字体的，如同无法。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讲课时候讲过，如同无法，就好像空花一样，它是没有字体的。遍计所知之性是没有字体的，但是种子生的法是有字体的。这个很重要，为什么现在跟你们讲，叫你们每一周做这个？因为第四章就在讲这些，一切法相品就在讲这个三自性的道理。你现在不照这个做一下的话，你到时候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东西。所以种子生的法一定是实法，假法是没有字体的，实法是有字体的。那原成实性是什么？是依他体性的真实自性，所以它也是有字体的。遍计所知之性是没有字体的，它是假法。那上次也说了，那为什么有一些假法你要安立有假种子呢？因为我们在安立的时候，把这些假法安立在依他起法上面。譬如说有一些心法、心所法，还有二十四不相应行法，我们把它安立在依他起下面，所以就给他假立种子，因为依他起是有种子的，所以就给他假立种子，这样子。但这遍计所知自性它不是依他起，它叫做遍计所知，所以它是没有种子的，它只是依着依他起上面产生了错觉而升起的一个妄想而已，就是你没有看到依他起的真相而产生一个妄想，这个妄想不是种子生的，它是假法，是没有字体的。所以回去就观察这件事情，